僵尸先生第二部，原著黄英、骆泽之、黄炳耀，后期志聪，主播及改编陆氏吉祥。第九章，上文我哋讲到，有哥咧就辞别咗九叔佢哋，而文才同秋生咧就慢慢跟住九叔就行去任家呢边。九叔啊，慢慢行住。文才同秋生咧，虽然琴晚啊忙咗成晚，都唔系瞓得好噶啦，但系胜在后生，年轻力壮，加上文才啊，一心啊谂住婷婷啊嘛，同秋生一路讲住，一路就一二咁样，好快超过九叔啦。九叔望住佢哋两个人，干咳咗声。文才同秋生听到咧，望望九叔，哎呀，行得快咗添，跟住扭下扭下屎忽就行翻转头啦。九叔就问佢哋咧：你两个行路扭晒啰柚咁样，有冇好处啊？秋生就讲啦：哎，好处就多咯，升阳啊嘛。文才就讲啦：系咯，有哥教我哋啊，一路行咧，一路咁啊，扭下上身又可以练下胸肌，扭下身就壮阳。九叔就掘住文才讲：壮阳？哦，唔系，升阳，升阳。九叔啊，挺挺条腰，咁啊嘛，我哋一齐扭咯，讲住啫，自己啊扭住屎忽行喺前边。文才同秋生见住阿九叔咁样慢慢扭嚟扭去咁行，后面就笑啦，哈哈，师傅啊，你咁样好似扭得好肉酸啊，哈哈。秋生啊讲啦，系咯，估唔到师傅扭起屎忽上嚟，好笑，好笑啊。九叔啊拧翻转头讲啦，我扭就好难睇。你两个就扭得好靓嘛，咁你两个继续扭啦，唔使跟我任家啦。两条友就一听到，即刻就揦埋块口面。师傅唔好咁咧，系咯，讲笑咋嘛，唔好咁啦。三个人啱啱喺度倾下倾下啫，见到前面突然间系人声喧哗，一望过去，原来就喺任家嘅方向，几架大车到咗，一班啊孤呢佬。在任家里面抬出啲箱出嚟，嘻下呵嘻下呵咁样，系不知几热闹。啲街坊都围住喺度睇。文才睇见就讲啦：，喂，点咁多嘢搬屋嘅？点解唔系我哋执嘅咩？秋生就讲啦：，咦，有备而来，几架车嘅，喂，我哋上去睇下咯。九叔就讲啦：，好，你上去望下咩事先。一边就讲住，一边就行过去啦。而任家嘅大门呢？哼，虚陷咯！三架大车，几个工人就分别喺任家里边一箱一箱咁嘅嘢抬出嚟。而婷婷呢，早就企喺车隔篱，一边就望住讲：小心啲啊，轻轻啲放啊！一边仲同隔篱一个肥肥得得嘅中年人有倾有讲添。文才同秋生呢，好快抢先几步行上去啦。哎，婷婷。啊，婷婷，早晨啊，乜咁早做搬嘢啦咩？婷婷见到佢哋两个，诶，九叔都嚟咗啊！九叔离远啊，挥挥手，继续慢慢行过嚟咧。文才望望婷婷隔篱嘅肥佬，又问啦：，喂，呢位阿生，边位啊？你系？ 诶，佢系我舅父啊！ 文才一听，本来仲满带敌意嘅嘴面，即刻就变咗样啦。 啊，舅父你好啊，舅父你好，叫咁劳烦你亲自过嚟执嘢啊！ 只见啲个肥佬咧，望望文才个样，只见文才条友仔个样咧，个头又唔高，又系有啲肥得得咁，啲头发啊，瞓觉瞓到好似雀斗咁，两只黑眼圈，煞熟咁嘅样，身上边嘅衫咧，又有啲衣衫不整，又唔搭噶噃，咁啊，梗系啦。佢俾秋生一喝水就淋醒咗，系秋生求其收啲衫俾佢噶嘛？点会答呢？文才自己懵然不知啦。秋生喺隔篱见到，而呢个肥佬睇起身都系四五十岁到嘅啫。望真啲咧，虽然个样有啲肥头得耳，但系又满面红光，印堂咧有啲问题，有啲暗暗地色噶噃。秋生见到咁。不由得眉头一皱啦，冇理由啊！面有红光，点解印堂有啲青青地嘅咧？个心一边谂，反而嘴又冇点讲嘢啦。 秋生，秋生， 原来系姑姐 秋生见到，嗱嗱临同师傅讲： 师傅啊！ 九叔望望佢，岌岌头，过去啦。秋生就哦咗一声，就同婷婷讲：婷婷舅父，我过一阵先吓。跟住鸡咁脚咁行咗姑姐嗰边。秋生姑姐望住秋生讲：你啊，做咩望住人哋咁嘅样啊你吓？系唔系仲贪人哋靓，放唔低啊？系呀，傻仔，天涯何处无芳草呢？ 喂，姑姐，你咁讲有咩意思啊？ 姑姐同你收咗好多风㗎啦，婷婷嘅舅父呢，原来就係卡尼珍出咗名嘅财主佬嚟㗎。 咁关我咩事啫？ 事就冇咩事嘅，但係衰咗呢个财主佬啊，明星就唔係咁好啦。 明星好唔好关我咩事啊？又 哎呀，蠢仔，你知唔知舅父系咩人？ 系咩人啊？ 开茶楼㗎。 咁开茶楼又点啫？ 哎呀，懵仔，开茶楼开几个分店喎、啊。呢嗱，隔篱啲人讲啊，呢、这个咁嘅人啊，唯利是图。收埋咁多，每个茶楼嘅老板娘都系嗰啲二房三房嚟㗎。李芳佢唔会将婷婷啊咁平咁贱咁卖咗去咩？ 吓、啊，唔系啩？点讲都系舅父、啊。 哼，舅父舅父，你估系姑姐啊？你冇唔记得啊？五常里边阿爸嗰边系亲啲噶，姑姐咧系大过舅父嘅。 姑姐啊，你讲咗去边啊？ 我讲咗系边？你啊，我就知道你啊中意啊任家大小姐，系咪啊？咁问题系而家人哋已经唔系任家大小姐啦嘛？ 系呀、啊，姑姐，我都话， 嘿，你听我讲啦，呢、这个咁嘅舅父啊，一听到任家有啲咩变故之后，你知唔知佢做啲咩嚟啊？即刻就话写信要接阿婷婷过去噃，暗地里啊，已经同唔知几多家公子啊喺度讲啊。哎呀，我个侄女呀几靓几靓，你哋快啲嚟提亲啦，咁样慌死婷婷嫁唔出咁。哼，边有人咁心急呀、啊、人哋死老豆咁大件事咁快就办喜事，唔驚红撞白咁咩下。 秋生一拍个头，係喎，唔驚红撞白咁咩？ 我拉你讲啦傻仔，攀到呢啲咁嘅亲家，哼，有排你矮呀、啊。 秋生拗拗头讲啦， 唉，姑姐，你也同我定啦，文才啊，鍾意婷婷啊。 吓，佢又啱， 咁冇话唔啱嘅。琴晚我同佢讲咗㗎啦，我呢就一于帮佢一齐追婷婷，咁你放心啦啩。 哎呀，咁就好囉。哎呀，秋生，天涯何处。 得啦姑姐，我知㗎啦。秋生姑姐一边讲呢，一边用隻手搣住秋生块面。 哎呀，我就知道你叻仔㗎啦。 讲讲下就想嘴过嚟添。秋生就拦住佢。 哎呀姑姐，大街大巷你估仲使咩？ 哦，係啦係啦係啦，要面啦嘛。咁好啦，咁你帮佢啦，帮佢啦，我返嚟睇铺啦。 一路讲住，眉飞色舞咁行开咗啦。秋生諗諗啊姑姐啱啱所讲嘅嘢，条眉就皱得更埋啦。一路心不在焉咁行返过去。突然间撞到个人咯，啱啱拧转头谂住讲声唔好意思啫，点知咧一道暗力就推咗秋生一下，顶你个肺！一撞到人仲咁恶死嘅，抬头一望就见到一个怪人。嗱，点怪呢？就唔系话佢样生得怪，而系嗰啲衣着打扮实在有啲奇怪。只见佢呢个人生得个五短身材，系个老坑嚟嘅噃，成头花白，但系咁。前额呢就剃咗个光头，喺耳仔背后留返一撿仔白毛，再睇前面呢，哦，咁点解要睇后面再睇前面呢？因为秋生系几高大下嘅，望住一个咁矮嘅老人家喇喎，梗係睇后背枕先㗎嘛。只见呢一个好怪嘅老人家呢，三角眼印堂系比较窄㗎喎，两条眉向下耷，鼻大大，鼻窿啊更大。唇上边两只老鼠须，下巴有只羊咩须，而最怪嘅就系佢件衫啦。件衫咧就唔系咁似汉人嘅服装噶噃，两只衫袖咧唔长啊唔短，喺个袖口同埋心口嗰度咧 就绣住啲好似少数民族嗰啲特别嘅图案，颈前面挂住几串唔知乜嘢嘅装饰物，着住对草鞋，嗰双三角眼咧，正系似笑非笑咁样望住阿秋生。秋生啊，唔好意思咁讲啦，唔好意思啊，撞到你添，我睇你唔到。咁呢个老坑啊讲， 睇唔到，唔紧要嘅，我啊收得矮啊嘛，系嘛，唔紧要嘅， 把口啊讲住唔紧要啫，只三角眼一直望住秋生，秋生俾我望到成身都打晒冷震咁滞，而正喺呢个时候咧，九叔就喺身边行过嚟咧，佢亦都似秋生咁上下打量咗下呢个老人。就上前讲啦，呢位阿伯，呢、这个我徒弟行路唔戴眼，成日都懵成成嘅，唔好意思噃。 啊，你徒弟啊，你哋都好有涵养下喎、啊，唔紧要，唔紧要。 而正当喺呢个时候咧，婷婷啊带住佢舅父就行紧过嚟呢边咧，咁一边行，婷婷一边介绍啦， 舅叔，舅叔啊，呢、这个系我舅父啊。 哦，婷婷舅父。 这个呢就是我同你提到的九叔，屋企那件事啊都是多得九叔帮我地手咋。 而文才呢就吊咗婷婷后面，只眼就失晒魂咁望望婷婷。婷婷个舅父望住文才呢，心里面有啲唔鍾意㗎啦。只见佢眼神一跳，望望九叔，即刻又变咗个样喇喎。 呢位就係九叔，哈阿拉成河，你叫阿拉一声老河就得啦。 哦，何老板，你好你好，今日又点会 啊？阿拉听婷婷讲过一下，呢件事上面呢，多得九叔喺背后度帮忙。哎呀，婷婷呢个女呢，娘亲就走得比较早，当年系咁嘅。阿拉呢喺上海度过嚟，就做一啲买卖嘅生意，但系你都知啦，上海呢系一个租界。经常就拿啲货送俾啲村民啦，送俾啲茶楼就做下生意嘅。但系你系英租界嗰边，就唔可以喺法租界呢边做嘢。哎呀，咁就好大件事嘛！我哋完全都唔知道呢啲系咩嘢规矩嚟嘅，咁就蚀晒大半。嗱，好彩咧，当时阿婷婷嘅娘亲咧就识到阿婷婷阿爹，咁咧就俾咗笔钱我哋。慢慢就嚟到咗呢个镇上边落脚，做啲小本嘅生意，做啲小本嘅买卖。今次嚟到呢，亦都系特登啊靠呢位，一边啊讲住，头就拧向咗呢个怪怪嘅老头上边啦。呢位系保罗斯，九叔啊望望呢个老坑，保罗斯，系啊系啊，阿拉一听到婷婷屋企发生咗呢啲咁嘅事情。亦都喺度商量，婷婷呢就都唔细啦，就快啲同佢物色个婆家。咦，咁啱，我哋镇上面有一个富家公子，就系阿宝少爷。宝少爷细细个就同婷婷见过面噶啦，我对婷婷印象非常之好，所以呢亦都第一时间就话咗俾我知，有意同婷婷嘅相契。咁我哋做长辈嘅，当然想佢嫁得好啲啦。咁呢一位呢就係宝少爷嘅老师，我哋都叫佢做宝老师嘅。吓，宝老师，自己人，一场误会，一场误会，吓，自己人嚟嘅。啊，九叔呢就係、是、呢个茅山嘅传人，係一位道术嘅歌手嚟嘅。咁佢两个徒弟嘛。一边讲住望望文才同秋生。写出名门应该都自己人。哈，自己人，哈哈哈！阿宝老师呢行就好辛苦你啦。一边讲住，两只手啊握住呢位宝老师嘅手，嘿嘿嘿嘿，好似哈巴狗咁样。而呢一位宝老师就冇理到何老板，一路啊望望九叔就讲啦： 呢位阿九叔，好大嘅本事啊！哈哈，九样，九样。 一路咁讲住，文才就喺隔篱听听下讲啦。 哦，咁我今日真系好有心、啊，阿舅父啊真系唔话得啊，唔话得。 而喺呢个时候咧，秋生已经行咗文才隔篱，用个手生撞撞佢。喂，过嚟啦，过嚟啊！ 文才讲啦：哦，咩事啊？ 过嚟先啦、啊。只见两条友仔静静鸡仔隔篱都吱吱浸吱吱浸，讲嘅嘢就好简单。秋生就将佢姑姐讲嘅嘢咧复述翻一次俾文才，仲将自己嘅谂法咧都同文才讲讲啦。文才本来欢天喜地嘅，越听咧亦都越皱眉啦。而呢个时候咧，这个宝老师已经行开咗一边，老何咧就拉住阿九叔只手喺度密针密针咁细声讲，又大声笑。文才同秋生针完一轮，就慢慢行过师傅背后啦。咁啊，听到何老板同九叔讲： 啊，事情呢就系啱啱所讲咁样。阿拉嘅茶楼咧生意一直都几唔错，但最近呢喺茶楼里边嘅伙计就经常会出现啲小意外，又唔系又烧伤手，一唔系咧就扭亲脚。而且咧，阿拉都一把年纪啦，已经系有三房嘅太太，但点都冇男丁计巧。所以呢就请九叔你今次可唔可以帮阿拉睇睇风水。啊，你放心，所有嘅食住阿拉帮你包咗佢。如果啊九叔系方便嘅说话呢，同我哋一起去住佢几日玩几日都唔紧要嘅。到时呢都要麻烦九叔你啦，帮我哋择一个日子。哈哈，你知道啦，有白事就梗系要用啲喜事去冲喜。冲起佢啊，咁啊，九叔你嘅意思点样样？ 文才就隔篱讲啦，切，你在贪人哋啲富家公子有钱啫嘛，你都冇问问过婷婷嘅意见嘅。 九叔即刻礼礼文才啦， 文才，人哋嘅家事，你少插嘴。 何老板条气就唔信啦，端起个老细款就讲： 诶，阿拉同我讲下，作为一个长辈。点都希望自己嘅后辈系嫁得好嘅，唔嫁俾啲富家公子，难道系嫁俾侬就好吗？你讲，你讲啦，啊，唔嫁俾啲富家公子去享下小奶福，唔通系要嫁俾你呢个傻七郎吗？ 文才听到唔忿气咯，啊，咁，男人白手兴家揾钱都可以凭自己嘅力量养妻活儿嘅啫，无非系要嫁啲咁嘅富家公子先得嘅咩？ 九叔个本来想 call 阿文才噶啦，一听到文才讲嘅，又好似有少少道理噃。当然，九叔个要面，同时呢亦都唔抵得人哋话自己嘅徒弟，毕竟自己嘅徒弟自己先打得噶嘛。跟住就讲啦， 何老板，我呢个徒弟蠢蠢地，佢讲嘅嘢呢，你都唔好介意，唔好介意啊。 何老板就讲啦。阿拉系俾面啊，九叔你吓、啊，至于嘛，白手兴家呢样嘢，侬讲得咁严啊？冇人比阿拉更加清楚创业系几咁艰难。 文才又讲啦，几咁艰难都系人做出嚟嘅啫嘛，只要有恒心，切柱都磨成针。你话系咪先？ 何老板听到，一边用眼尾瞄瞄行远咗嘅宝老师。一边就望住文才讲啦， 龙都几有骨气嘛，就唔好话阿拉唔俾龙一个机会。而家咧，阿拉就俾三个大养龙，如果龙可以喺九叔帮婷婷择日之前，可以凭住呢三个大养，可以赚翻嚟300个大养，阿拉就唔反对龙去追求阿婷婷，咁样好公道嘛？ 秋生就讲啦。咁如果做唔到呢？ 做唔到做唔到嘛，龙就係讲大话啦。咁呢三个大样就当係阿拉打赏俾你嘅，早啲到啦 哈。一边讲住一边就拖住阿九叔隻手，好亲热咁讲： 啊啦，九叔嗱，阿拉个铺呢就係情况就係咁样嘅，龙一边行一边听阿拉讲哈。 一边就讲住，完全就唔理文才同秋生，拉住九叔啊上咗个大车。而呢个时候呢，行李亦都搬得差唔多啦。 文才攞住个三个大样望望婷婷，见到阿婷婷正喺度同佢哋挥紧手，已经坐定定喺个大车上边，等佢舅父一齐行啦。秋生啊，点会唔知文才谂紧乜啦？撞咗文才讲： 喂，冇衰俾佢睇啫， 文才呢，平时傻傻戆戆咁嘅样，攞住呢三个大样望住秋生，兄弟，你系咪帮我？ 你讲得出，点都撑你。 好兄弟， 咁好啦，貌似呢场赌注呢就定落嚟啦。而九叔呢，亦都好顺理成章咁跟住阿婷婷嘅舅父，就去咗另外一个镇度，怕且都要住上一段时间。咁跟住落嚟，事情又会点样发展呢？而呢个奇奇怪怪嘅保老师又系咩人呢？会唔会？咁我哋下次再讲啦。